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呢集嘅台湾黑白讲。咁啊，之前咧有讲过学校啊，哇，好似好多嘢讲，意犹未尽，未讲晒咁。咁啊，呢集继续有我杰拉德啦。咁啊，继续讲翻上次嘅咁嘅原班阵容啦，有神秘嘅 啊，老温啊，我啊，大家好。 另外 ，Stanley 系 Stanley 啊，我啊，大家好。 系、哎、两位都好神秘啊。咁啊，继续讲啦。咁之前我哋提到啊，私立小学嘅。有分到咩貴族同埋平民啲嘅，咁其實阿 Sandy 經驗嚟講咧，其實有咩分別呢？ 有咩分別？就先講講頭先你話私立兩種啦，其實都唔止兩種嘅，但係如果你話大分嘅話，就可以兩種啦，一種就比較平民少少嘅私立，即係話正常啲嘅，即係其實佢個課程咧。就同呢个普通嘅小学其实差唔多嘅，基本上有啲用书系直情一样嘅、 哦。 但系最主要咧系分别咧，可能系英文啊嗰啲啦。 会加强啲嘅。 会更加加强啊，因为佢平时咧就算喺某一间，可能有一间小学入面，佢都会分做有啲叫 ESL 嘅班啦，即系英文嘅 as a second language， 即系第二语言嘅、 嗯， 更加再加重嘅，或者一个系叫正常班嘅。正常班咧，佢可能系。90% 都同本地就咁國立嘅差唔多㗎啦。但係呢就英文都會再好少少嘅。咁樣或者即佢個書用嘅書係唔同嘅。咁另外呢，如果你話 ESL 班嘅話呢，就係、是、佢會有啲外語嘅 外師， 真係外師，真係外國嘅，譬如話英國或者美國嘅老師去上英文堂嘅。咁樣有啲某啲堂可能都會用英文老師去教嘅，咁、但係就睇下學校係邊樣啦。咁樣， 但呢啲學費可能好貴喎。 咁你再 ESL 即係佢入面分咗嘅話咧 ，ESL 又會再貴啲嘅。 嗰啲有啲叫咩全美語啊？ 係啊係啊。 咁個天后唔可以講中文㗎喎。 嗰啲直情就嗰啲就係講緊話，另外可能再所謂 貴族啦， 再高級啲啦。咁、 哦、 樣嗰只咧就係、是、譬如有啲係美國學校啦，美國學校就係即係你只可以台灣本地人唔得嘅，一定要有攞你個細路仔係有個外國身份證嘅，外國 passport 嘅，或者你個家長香港人嘅話，如果你係未攞到台灣本地嘅，好似佢都係 consider 你哋 可以入到 外國嘅、哦、外國人咁樣嘅。咁所以我知道有啲或者阿謝拉德有啲經驗，就係話有啲香港啱啱過嚟嘅，佢哋就會送咗細路仔去嗰邊， 去咗美國學校讀先。 因為嗰啲 有啲係完全係所謂行嗰啲 IB 課程啊，即係外國直情係諗住外國升學嘅課程。咁嗰啲可能好玩，即係冇乜壓力啊，咁樣點啦？咁嗰類咧就話嗰啲學費犀利啦，即係十幾萬起跳嘅。 一個學期啊， 十我知道就11-12萬，再上都有，係啦。 哇、哦，一個學期即係2-3萬以上噶咯，每個月平均都 係啊，嗰啲就嗰、那個係一個極端啦。你話去到如果你台北嗰啲咩天母， 哦嗰啲 嗰啲啊美國學校啊，即係其實美國學校係好似係同一個，即係如果你用得美國學校就係佢係一個機構嚟嘅。咁佢有個 standard， 一個月2-3萬其實差唔多，比照好似我以前讀大學嗰啲大學 係啊係啊係啊。 我記得嗰陣時好似30,000+啫嘛， 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30,000+。 我哋嗰陣時讀大學30,000+啦，一個學期。 啊，係一個學期喎、啊，30,000+。 你一個月喎、 啊，所以就係點講啊？貴族學校啦。 哇！ 呢個係 貴族讀大學喎、 啊，即係貴族啊嘛，真係。即係佢哋本地，你話你喺邊度讀啊？那個細路仔跟住佢，哇！貴族學校喎、啊，咁樣。 我哋大學都係私立嘅添，我仲係。 咁啊，講到呢樣嘢，我話貴族學校點解？有大家成日都問嘅一個問題，話移呢個題外話咩移民顧問啊，話揾好貴啊，點點點啊，咁啊，我熟悉有一間咧移民顧問咧就收香港人移民台灣$7,000，咁、 啊、 但係佢最主要生意唔係做香港人，係做台灣人移民外國， 嗯， 辦嗰啲咩非洲護照要收幾多錢啊？$100,000啊，$7,000算係咩啊？ 哦， $100,000申請嚟做咩？就係、是、讀嗰啲學校咯。 哦， 佢攞嗰啲护照唔系真系去嗰啲咩非洲国家移民，佢 即系攞咗个护照再翻嚟， 攞个护照喺嗰啲学校读书咁解。 哦，即系就可以读台湾嘅嗰啲国际学校。 嗰啲真系好有钱嘅， 我都有听过嘅，系即系如果佢 miss 咗个机会话，即系起步咩咩起跑， 系啊，输咗起跑， 即系再要未生出嚟之前啦。而家好似话有个咁、哦、样，即系咁冇咗个机会嘅话，冇得喺外国生嘅话就。 而家香港兴讲一句叫赢在射精前。 系啦，就系、是、就系呢样噶，就系即系即系你喺嗰 咩意思就你再翻查自己记录啦，大家。 咁头先讲啦，嗰啲贵族学校就即系完全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啦，嗰啲即系从家长啊，即系家长系真系你嗰啲三 B 啊喺晒出边啊，嗰啲即系嗰啲名车啊， 名车 或者点样、啊、 有工人啊，工人啊，接送啊， 系啦，嗰啲系完全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咁样咁、一般你话一般嘅私立小学咧，其实就啱啱讲到就其实好接近本地嘅，但系一般嚟讲系咩人会送过去呢？就会可能系中产少少啦。首先，因为学费都系都会贵嘅， 负担得重啲嘅都， 即系话六七万啊，有啲再平少少啊，或啲又再高少少啊，即系可能到六万到八万啊左右嘅，系啊系啊。咁佢、有时每个月仲有啲唔知咩杂费啊，咁样几千啊一两千啊咁样嘅，咁咁嗰几万蚊就包埋咩食饭啊。嗰啲噶啦，咁一般嚟讲，嗰啲学校咧就我自己个经验，我个女咧就读过两间唔同啦，咁一间就实验少少啦，咁样就已经好唔同噶啦，咁样即系已经系玩多啲噶啦，收尾咧就一唔小心做咗个错误嘅决定嘅，其实就就去咗另外一个极端嘅，嗰个极端咧就非常非常从一个学校嘅校舍啊，到教学嘅方法啊，完全系始终一间香港嘅天主教学校嘅，即系佢亦都系一间天主教学校嚟嘅，咁样咁就好多学生嘅，同埋好大嘅分别就系私立某啲好。即系比较谷学术嘅，即系想佢升学去某某有名国中啊嗰啲学校咧，佢哋嘅特色就系每一班咧就一定会比国立学校咧多好多人嘅。 嗯， 即系譬如而家嗰啲国立学校小班教学啦，叫做都系廿几度，即系好少会 廿零咯， 卅人又好少会超过卅人噶啦。 我细路哥而家廿几廿，都系28、30咯，差唔多。 系啊，好少会，差唔多即系尽量唔会超过30人。 但以前听讲有啲公立都要收成40、50人。 系啊系啊， 但系小子化咧就小班制咗啫。 系啊系啊，但系好多私立学校咧，其实都系收紧40松啲人嘅。 哇，咁冇赚。 系啊系啊， 哇！咁学费又贵，收啲学生又多。 有啲学校再有名啲嘅话，一个班级咧系完全喺香港谂唔到嘅，可能十几班噶嘛，十几班或一个班级。咁每一级咧就成40多人嘅。咁其实间校舍就好鬼逼嘅。 咁系咪读私立嘅小学生，即系嗰啲学生，即系咪叻啲嘅咧？要咁样，即系花咗咁多钱，有咁多人咁多人去读， 总有人就。 相信 得嘅系啦，总有人系学术上系得啲嘅，有啲又唔得啲嘅，咁样咁就好难讲嘅呢啲嘢真系。咁 总有排第一嗰、那个，亦都总有排头尾嗰个嘛。 咁唔系，但系有啲家长咧，我知道喺嗰度嘅谂法咧，就系话大家嗰啲学生嘅家庭背景会好少少，比较即系相对国立嘅话，因为国立系基本上系唔分噶嘛。即系冇不分类别咁样，你只要住喺附近喺嗰个学区嘅话， 都可以 咁就得噶啦。咁样咁如果佢私立嘅就要考试噶嘛，即系就算幼稚 即系个基本试啦， 系啊，有基本试。佢话哦个水平到某一个程度，或者家长佢都会其实同香港好似嘅，都会面下试啊，咁样有简单嘅面试啊，咁样。咁你家庭个背景唔会话太过差异太差啊，咁样。咁就理论上佢哋嘅理论上就话，哇，嗰啲细路仔都唔会应该太过坏啦，咁样即系佢话。有啲就會話驚學壞咁，我嗰啲私立學校就會比較穩陣啲咁樣，咁、樣啦，咁樣。 但係我聽即係當其時咧，即係我插嘴講聲啦，即係我揀公立咧，除咗近之外咧，其實我之前都有即係了解一下一下嘅，即係有陣時問一下啲鄰居啊、家長啊咁樣嘅，佢就講到啲私立咧都幾負面下嘅，其實即係除咗第一即係。好难会喺你即系屋企附近先啦，可能 有、这个、 都几远下嘅一定，所以一定要校车接送噶啦。 咁啊，第二學費好貴嘅，即係頭先阿 Stanley 講話，就係一個學期有7万-8万。咁我而家講緊係真係我哋好平嘅啫。 一個學期已經係成個小學讀完嘅， 係啊，一個學期讀完。 我哋一個學期4000蚊，你諗下，即係爭咁遠嘅。咁學費都係一個負擔啦，其實。咁啊，仲有最主要原因，其實都唔係錢嘅問題，其實好多人都可以負擔得起嘅。講真，最主要就係、是、會唔會影響到細路哥，即係由細到大嘅一個價值觀啊？即係曾經有人講過有啲比較誇張啲嘅啦，就係話頭先講到每到放學咧，咁啲即係有啲貴族嘅小學或者私立小學咧，出面都停曬車等學生噶嘛有陣時，咁價格真係都 Benz 嘅，即係雙 B 嘅啦，好多都好有錢嘅啦。咁聽講話有啲 我就第三 B， 我、啊、你係三 bicycle， 咁有啲唔係揸呢啲，聽講話有啲。老师咧系会叫个细路哥同家长讲，下次唔好停咁近门口嘅，即系呢个变咗细路哥会咁细就即系灌输佢，哇！你唔系名车咧，你系唔入流噶，你唔好即系俾人睇到啊咁样，即系会细路哥会唔会影响佢产生一个错觉，就系、是、哇名牌好重要嘅，原来 我谂学校 当然 咁 样讲， 我谂可能系一个极端啦，咁样 系啦系啦， 我谂大部分嘅都唔会咁讲啦。但實際上咧，就係點講咧？即係可能入邊學生咧、就會佢哋著，譬如去啊、運動鞋啊，或者點樣啊，會著啲名牌啦咁樣。 係啊， 係 啊。 咁咧呢個係解會都會有影響。 我聽講又係呢個問題，因為佢其實咁細個咧，好多都唔知咩叫 Nike 啊，咩叫 Adidas 嘅。但係咧，有啲私立學校咧，就係好多，譬如你知嗰啲細路哥可能係。嬌生慣養噶嘛，用嘅都好嘅嚇，又可能又名錶、又名鞋、名衫，咁佢自自然就可能去到學校就演嘢噶嘛，成日哇！你啲咩爛鞋嚟噶？你啲我買啲4000几台币喎，你啲咁平嘅點樣？即係有陣時互相比較之後咧，會影響自自然影響細路哥翻到屋企就係、是、爸爸，我要買有3条线嘅或者一個 tick 嘅嗰只嘅咁啊，即係。會唔會由咁嘅情況下會影響到細路哥啲價值觀？因為之前我係有問過係類似有啲咁樣嘅。當然你話會唔會譬如好似叫啲車，如果揸得唔係咁好嘅話，停遠啲，佢當然唔會話叫個細路哥喂你老豆架車太差啦，揸遠啲，梗係唔會啦。佢好醒㗎，佢話哦，因為咧前面咧我讓左邊有啲有需要嘅人停咗先嘅，咁因為有啲可能細路哥行動唔方便啊，有啲可能點樣咧俾佢先，即係講係咁講啫。咁其實就係、是。即系意思就系你架车咧，咁你人正正常常咁，你咁车咪停远啲咯，系咪先？ 揸架丰田入嚟，梗系停远啲啦。 即系佢会讲得好听嘅，当然啲家长唔会觉得硬意啦。哦，当然啦，要让俾，但系会发觉，咦？但系啲有需要人士全部都系双 B 嘅，全部都系 Benz 啊嗰啲咁怪嘅咁样，即系佢可能有目的嘅，但系会讲出嚟会婉转啲咯，所以。当其时我就惊惊地嘅，我哇咁细个细路哥，如果咁样俾佢影响，好烦。几时到大啊？系咪先买嘢又要名牌，佢系互相又会影响。因为你知有即系，尤其是特别有钱人嗰啲细路哥，可能好娇生惯养或点，我唔知啊。即系价值观每个教育唔同噶嘛。咁如果影响到自己细路哥，就几麻烦嘅。我觉得即系如果冇，我就当其时就因为咁嘅种种原因就。即係盡量都係公立為主咯，我即係我嘅選擇係咁樣咯。 不過其實咧，阿 Stanley， 我哋上一次做嗰陣唔記得簡單訪問阿 Stanley， 其實 Stanley 都住咗台中都10年噶啦嘛。 七八年 啊，咁就又喺度做生意啊，咁即系喺度，同埋都系比较点讲喺台湾嚟讲都算做小康以上啊，你嗰个 高级嘢嚟噶， 所以就比较 有排都未排到我啦， 高级嘢嚟噶。 如果唔系人哋双 B， 我啊三 B 系嘛， 咁啊你自己健康中意踩单车啫。 有啲 bicycle 系几廿万一， 咁我唔系嗰啲啊。 你唔好讲少，贵过 Toyota 噶， 咁都冇嗰啲双 B 咁啊。就算你最贵嘅都冇双 B 咁。咁其实你。 碌咁贵， 咁其实你读你嘅细路喺嗰度读咧，有冇你觉唔觉得有咩有啲同学咩影响到呢啲咁嘢咧？其实 唔系，其实我觉得可能 优点同缺点啦， 唔系即系头先讲过私立好嗰个范围，其实同即系呢度嘅幼稚园一样咁阔啊。其实即系好多个唔同嘅价，因为佢私立其实就系基本上佢已经脱离咗个建嗰个 制度 制度啊，那个体制上面噶嘛，所以基本上就系睇你个学校。 自己走嗰個方針啦。 即係有冇啲咩特色啊？ 係啊係啊，咁樣咁有啲就可能我頭先講啊，我自己個細路仔就唔係去啲貴族嗰啲，真係貴族嗰啲。咁可能嗰啲貴族嘅話就會有啱啱有啲啱啱啊 老温 老温講嗰個情況就。会多少少，因为佢哋好多我知道国际学校啊，譬如嗰啲就唔着校服噶嘛，佢哋唔着校服就更加多着呢个牌啊，或者点样嘅事情发生啊，咁样咁嗰啲就可能再多啲比较啦，咁样咁我哋嗰啲咧就系、是、比较平民啲嘅，其实入边有好多都系一般，即系可能有啲系老师比较。有，因為老師嘅薪水比較高少少啦，咁樣兩個都係可能父母都係老師，好多都係咁嘅情況嘅。父母老師或者屋企只係做啲小生意啊，即係可以俾到嗰個學費， 嗯， 就就盡量俾啦，咁樣咁即係、嗯、即係又唔係話好有錢嘅，咁有啲好、嗯、多都即係唔係話揸雙 B 嘅咁樣，咁同埋就會有如果你有啲學校就可能嚴格啲啊，咁樣咁我。收尾我小朋友读嗰间严格啲嘅，其实基本上佢又唔带得手机翻学校啦，又唔可以一定要着校服啦。咁唯一可以变嘅就系可能个笔袋啊，或者波鞋啊咁样咯。咁、就梗系会当中可能梗系会有啲小朋友话啊，我今个礼拜又去边度玩啊，或者我哋暑假去边度玩啊，咁可能会有啲咁嘅情况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都会睇你自己家长点样同你个细路仔，即系嗰个教育上面啦咁样。 同埋仲有一个情况，我又插嘴讲少少啦。咁私立即系有好多种啦，头先阿 Stanley 讲过，的确好多种嘅。咁就但系咧，佢除咗就系、是、即系佢自己有各自特色嘅私立小学咧，佢搞好多花神嘅。其实你除咗学费好贵之外咧，佢仲搞好多，譬如暑假整个游学营去个美东。又或者去个澳洲，即系五日啊，或者点样嘅，即系呢啲都系一个大家如果家长要负担嘅一个费用嚟嘅。其实将来主要考虑到嘅话，我唔知阿 Stanley 嗰啲学校有冇啦，有啲好兴嘅，啊有啲外语型啊，又点样咧？你唔去咧，个学生都唔开心嘅。佢话吓，点解个个都去到，我唔去唔到啊？咁可能就系屋企负担嘅问题。其实，但系你唔俾佢去咩？佢影响佢心灵。咁点搞呢？但佢就好鍾意个私立學校，好鍾意搞呢啲花神喎，一系就整个咩唔知咩學習型啊，一游學团啊嗰啲咁样嘅。我唔知阿 Stanley 有冇呢啲呢？ 我经验就係冇嘅，其实真係 冇啊呢、這 个。我即係可能我嗰啲太平 淡，即係可能你要揀到嗰间真係、真係可能会好啲。 因为譬如之前啱啱头两年读嗰个实验小學呢，就因为其实东海大學附属嘅，咁样佢哋就比较自由啲嘅。咁暑假唯一就係佢哋所谓嘅营呢，就係、是、其实就係周围去啲乐园玩嘅啫，台湾本地嘅乐园。 台湾嘅喔 ,ok。 咁嗰时係可能係一二年级，佢就会带喔、哦、你参加嗰个呢就今个礼拜就带你去边个譬如某某乐园玩，下个礼拜过几日又去边个。基本上玩匀一个暑假可以玩匀晒全台湾嘅游乐园咁样。咁当然就係你话呢、這个都系费用啦，但系其实呢啲系好，即系纯粹系玩嘅啫、哦，即系冇教育嘅， 即系算平噶啦。 系啊，系呢啲其实就系同，即系等于佢，即系谂下你哋细路仔哦，暑假惊冇人带你去玩咁，可能咁佢就带住周围去玩嘅啫。咁、另外去到严啲嗰间天主教学校，可能因为天主教嘅问题，所以就冇嗰啲嘢真系。佢哋完全。即系唯一同普通嘅国立学校分别就系，因为佢哋真系好着重学术，佢哋就啊，我哋会考上乜乜边间咁样，台中有几间嘅私立国中咁样都好严格， 出名嘅， 即系出名嘅。咁、你平时可能见到啲补习班，其实都会有话考私中啊咁样，咁佢哋就系、是。即系唔鼓励小朋友去补习，但系最好就喺学校学到，所以佢学科上面就系比较重啲嘅。咁梗系有可能有啲小朋友再会去补习，我自己嘅细蚊仔就冇嘅，即系即系学校已经够啦，咁样即系 就唔使再额外去补习啦，系咯系咯。 咁其实讲咗咁耐咧，咁啲听众朋友究竟嚟到台湾，我应该点帮小朋友搞学校咧？咁譬如话。国立就简单啦，你住嗰头嘅户籍咁去翻嗰间啦。 个区噶啦， 咁 咁啊，但系有引申另一样嘢，国立都有啲明星学校噶嘛，咁我咪为咗明星学校特登要搬去嗰度住咧，咁啊呢个一个问题啦。另外私校有分贵族啲、平民啲，咁其实我又应该点拣咧？有冇咩？ 关于国立，其实我都有少少经验嘅，因为其实当初都有諗过国立嘅。咁当初呢就係、是、我嗰个学区个国立嗰个小学就比较麻麻地啦，咁样。咁同埋选择少啦，好似得一间零点样。咁样有啲学区就会多少少㗎嘛，可能有两间啦咁样。咁嗰陣时呢，其实试过将小朋友挂喺我外父嗰度。即系我外父就系另外一区噶嘛，咁样其实可以咁样做嘅，就系话哦，你小朋友个户籍唔系一定要跟住父母嘅，可能跟佢亲戚嗰度，咁样其实就系挂你挂够半年之后咧，就可以佢就会寄张嘢嚟话你可以入去嗰间国小啦，咁样噶嘛，即系如果入学嘅事。之前咁樣， 不過呢樣嘢對香港人嚟講比較難啲喎。 哦，咁啊， 端端點去掛？我都冇乜識嗰朋友，咁點掛啫？ 咁樣就 或者好多網友識你噶嘛？ 識我冇 咁咪掛你咯， 掛你咯， 掛我就死緊啦！ 做咩你個户籍入邊咁多細路嘅？ 不過你個學區又唔係話好多有出名， 我又唔係啲咩名。 唔係，但係佢學區其實呢個學區夠多學校。都学校校几多噶嘛？ 呢一区有呢区多间嘅都，好似有两 有啲有啲学区就比较少啲，但可能一间就好大间咁样，嗰啲就嗰啲就你就选择冇乜啦咁样吓。 不过我又提即系提醒下大家啦，其实咧讲翻之前啲幼稚园咧，到中即系到小学或者甚至到中学都好咧，其实大家家长要考虑一样嘢嘅，因为如果你拣。幼稚园咧，有啲幼稚园系完全即系冇功课、冇压力嘅，即系玩嘅啫。其实咁玩到高班即系大班嘅时候咧，都系玩嘅时候咧，你又要小心啦。等你要拣小学嗰阵时咧，你万一你如果系嗰间幼稚园系好即系唔会系好着重啲，譬如学字啊、学嗰啲台嗰啲咩叫注音啊、拼音嘅，一到小学你系辛苦啦个细路哥。所以有啲。幼稚园咧，佢系好即系好着重玩嘅话咧，佢自己话唔定都有个中学，即系有个小学噶，即系可以衔接上去嘅。咁啊，呢个衔接就冇问题啊，因为你可以继续玩上去啊嘛。有啲唔系嘅，有啲幼稚园咧系玩嘅，但系一到你个学区咧，一年级咧好多其实系你应该一定基本已经知道识嘅嘢咧，就系注音一定要识，吓英文单字嗰啲一定要 OK 噶啦。咁啊，有啲写字或者各样数学有啲基础噶啦，已经基本上。咁如果你读嗰间幼稚园系冇呢，即系高班冇学到呢样嘢咧，就细路哥到小学就真系好辛苦嘅。所以呢个要自己要考虑咯，真系。咁通常而家都慢慢改变，有啲幼稚园咧到高班嘅下半学期咧就开始谷你啲注音啦。吓、啊，以前有唔系嘅，有啲而家就开始慢慢咧就俾你衔接到小一嘅时候嘅课程嘅，有啲系冇噶，所以呢个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我知道有啲系冇嘅，真系。 小学我补充少少啦，小学到国中又系， 系啊，呢、這个又系一个衔接问题， 仲犀利添，因为你去到国中嗰个难度就 高， 学术上多好多。如果你差异太大嘅话咧，就好辛苦。所以即系好多小学咧就。点解其实其中一样嘢，点解我细路仔就系我头两年就读咗间实验小学，玩得好开心。点解去到三年级谂住转咧？就系、是、因为其实我哋见到嗰间实验小学到五六年级，其实开始谷啦，但系谷得好辛苦。点解咧？因为前面玩得太开心， 太开心啦。哦， 跟住其实 你唔谷嘅话，到中学又唔得。 咁就变咗有啲学生其实流失咗噶。我哋见到嗰间学校系，因为其实佢识一年。一个年级嘅时候，一年级有三班，到六年级剩翻一班。 哦， 吓，剩翻一班，即系你话几开心啊？嗰间学校其实冇乜学生嘅，其实就，咁点解剩翻一班呢？因为原来有啲流失咗去其他学校嗰度，因为嚟啦，那个压力嚟啦，咁就要考，有啲考试中啊，或者就算你唔考试中，都要准备嗰个程度， 中学嘅程度 系啦，咁样就，所以呢个要 系咯，所以即系提醒大家家长就系要注意呢方面衔接嘅问题，即系幼稚园点样衔接咩小学，咩小学再点样衔接啲高中，因为头先阿杰大你咪提过咩华德福嗰啲嘅华德福嘛，呢一间好出名嘅，就系、是、类似嗰啲森林小学嚟嘅，类似，即系真系冇功课。是玩嘅啫，但系听闻咧好惨嘅，一到六年级之后咧， 佢冇乜其他中學可以適應得到嘅，因為完全係兩回事咯。佢係跳脱嗰個制度啲嘢嚟嘅。咁好似有啲佢咪華德福好似都有中學㗎，係咪？我唔記得咗。 好似係有 的。好似有㗎嘛。變咗你係焗住一定要讀翻嗰間即係中學嗰間嘢嘅。即係咁樣嘅話，你變咗你揀選擇嘅範圍就會細好多咯。即係以我個個人經驗咧，我嗰陣時係咁樣睇到咯。 咁小學都頭先講過，即係有啲貴族啲啊，可能佢就走 IB 嘅課程啦，咁即係同香港嘅 IB 其實一樣嘅、基本上，咁就即係國際學校。 咩叫 IB？ 即係國際學校佢有一個 standard 嘅課程 係咩 嘅？係啊，咁、樣基本上你如果讀嗰個課程，你去到美國。都衔接到咁、样嘅，咁即系你香港到 IB 课程，你到台湾嘅 IB 课程又衔接到嘅，咁、样即系佢系一个特别嘅课程嘅。咁有啲所谓贵族啲嘅，可能真系会走啲 IB 课程，咁有啲可能有啲家长可能中意呢样嘢啦。 但系走开就一直走上去都 系啦，咁样就你基本上就唔会跳出去 嘅 啦。你可能到谂住去外国读书啊，或者去美国读书做特大学啊咁、样。如果你谂住走翻本地咧，就要谂清楚啦， 即系完全。两回事 嘅，系啊，两回事嚟嘅，即系有啲小似华德福，可能再极端啲，因为佢再唔同，系、啦，咁所以变咗你小学 IB， 你中学就 IB， 一路上噶啦，咁样、 即系其实一早要计划咗系出国读书先去，应该读呢啲课程， 系啦、 你如果你要转嘅话，可能真系小学。到中学个国中嗰阵时候，你就要即系，因为国中再升大学嘅话，你嗰个就 压力啊，同埋学嘅嘢唔同，复杂程度又唔同， 系， 所以呢样都要注意一下啦。其实都对我嚟讲，都了解到，因为我哋而家细路哥都系就系读紧小学。再嚟就係銜接啲中學 嘅，簡單啲嘅啫。我肯定冇錢送佢哋外國嘅，一定係要本土化。 即係揀啲最接近屋企嘅，又平嘅。 係啦，仲要 唔好太差啦。總之就 即係唔係名聲太差嗰啲咩垃圾學校啊？咁其實都 OK 噶啦。 如果要本土嘅，應該送去高雄啊、台南，係好講本土嘢嘅喎。佢哋 咁啊，我唔住喺嗰頭嘛。 哦。 六型台中， 六型系强调本土噶嘛？不过呢啲唔讲政治啦，我哋讲笑嘅 其实想问啊，老温，你细路仔系国中系私立定系国立噶？ 国立， 国立嘅 都系。 咁呢样嘢又系同我唔同啦，咁我私立嘅。 哦，呢个就可以我哋分一 part 嚟讲啊。 系啦， 中学之后又再讲啦。 即系中学嘅问题仲多啊，其实。 中学嘅问题系有啲多嘅，系。 即系中学，因为加上细路哥又啱啱系嗰个叛逆期，啱啱接近咧，哇！除了学即是自己学细路哥学生的问题，他们同学之间的问题，学校都是一个问题，即是看你揀哪些的形式的学校，即是这个都要特别讲一集先得的。 又是讲啊， 是啊是啊。那、小学原则上。 那刚才 Stanley 都譬如刚才不是说揀私立学校，我怎知道他哪些是平民啲啊，或者咩有咩方式 上网查都 有。其实你都睇到佢嗰个路线嘅，咁其实可以同佢 沟通一下。 系啊，问一问佢，咁如果我衔接去国中啊，或者点样嘅情况系点样？佢哋多数会知道某几家学校其实最多学生系考边啲学校嘅，其实就知道噶啦。譬如我自己细路仔就知道佢基本上都系考大部分嘅学生都考嗰几间私中咁样。咁你会知道嗰几间私中就系 衔接得到呢啲 本地嘅。咁嗰几间私中嘅话，可能又到上去都系本地嘅大学嚟嘅，因为到大学就好多都系私立或者国立，其实都系差唔多咁。 不过有啲我发现咧，而家小学生咧到四五年级之后咧，其实都开始压力都几大。 系啊，好多其实国立嘅都会补习噶嘛。 四年 咁样 开始补习噶咯。 系啊，好多 小学补习。 我谂嗰啲好多都系想谂住考私中咯。 系啦，冇错，冇错。因为我曾经问过有啲老师咧，即系小学嗰啲老师讲过，如果你真系谂住佢系要读私立嘅中学嘅话咧，你就一定要补习，因为你要为咗考嗰个试啊。佢考試咧，其實係考咩咧？考你國中一年級啲嘢嚟 嘅。係啊係啊，基本上佢六年級嘅話就已經學緊國中嘅。 係啦，佢變咗你提早一個年級去學嘅嘢嚟嘅。所以咧，如果正正常常你唔去補習嘅話咧，你考唔到呢啲私立中學嘅考試嘅，係過唔到關，一定過唔到。除非你真係好犀利嗰啲啦，但係基本上嗰啲人都知道嘅啦，一定要特別去補習嘅啦。 係啊係啊， 係咯，所以呢個小學嘅特別注意，因為四五年級而家慢慢，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壓力嘅，而家啲學生開始。 真的我听过有人真的补习的了已经开始。我说哇小学要补习咁补到几时啊都大学了好多年的咁样搞。 不呢都系个人啦、啊、因为我由头到尾个原则都系觉得学历又冇乜用嘅。 哦。 最紧要教佢 对对你冇乜用、啊， 最紧要教佢理财。 你系另外一个境界。 唔系呢个咧，我哋可能 再搵一入要嚟讲啦。 我强调咧，其实系细路哥由开即系由开头咧，好着重嘅品德嘅教育比较重要啲。 嗯， 即系学嘢咧，其实你将来大把时间学，但系品德你唔喺细路哥教好佢嘅话咧，你大个咗系好难教嘅。品德即系好多，譬如互相礼让啊，尊重对方啊，或者即系各方面嘅嘢咧，呢啲反而系重要，我觉得呢即系呢嘢，我哋将来 呢啲唔多讲啦，同埋今日时间系差唔多啦，咁啊多谢两位啦，咁啊学校讲唔完嘅，咁啊搵次将来又讲下咯，就又再倾下， 仲有好多嘢讲啊， 系咯 ，OK， 今日多谢晒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